字翼德，没有字，那怎么还字翼德？就是那意思啊，他这是真有点猛张飞那个意思。什么叫猛张飞？哎呀，看上这于姑娘了。那么这于姑娘呢，她也是单身啊，年纪轻轻的，觉得这个张帅这人还行，挺殷勤的。来了之后每回都是啊嘘寒问暖，呵家伙他比那伙计还忙活，快快快快快那什么倒茶，快快快上烟，哎呀我不抽烟啊，那什么你抽水喝烟，嗨你这个激动成这样喜欢吗？你说那要这样，于姑娘一想我也单着啊，不行咱们交往交往，互相留了联系方式，什么电话呀微信五的，就是见了几次面啊，吃饭呐、啊、聊天什么的。但是时间长了，这于姑娘觉得这小伙子吧，嗨就那么回事儿，没感觉啊，这人一般般，没感觉，年轻轻的，得了再说吧。跟这小伙子呢就挑明了说了，我对你没那个意思哈、啊、这个咱俩人就算了吧，是吧，也别交往了啊，我这人就这样，跟这个觉得反正没什么这个相处的必要的那个啊，咱们就是以后就是讲话就相忘于江湖，哈哈，得了就这么着吧。张帅呢也有点舍不得，但是也没多说什么，行行行，那你说不联系就不联系吧。于姑娘为了避嫌，在那之后呢又换了一家汽车的美容店，到那儿去洗车去。过了些日子呀，觉得没什么事儿了。哎，说这一日于姑娘到超市买东西，把车停好了，到超市买了很多东西，大包小包的拎着就奔他那车而来，走着走着打斜四里啊，噌窜出一小伙子来。于姑娘抬眼一看，哟呵，巧啊，这不是那张帅吗？哎，是你啊，哈哈，于姑娘，哎呀，太巧了，偶遇。哎呀，你看你买这么些东西，你哪拎得了？来，给我来，赶紧不由分说把那个包啊抢过来，他抱着。于姑娘挺别扭，心说咱俩都分了啊，行行行，那你把我送到那车那儿，别送到车那儿哪行啊？我得给你送家去，不用，这我一人拿得了。就这样，这是头一回。在那之后，嘿，隔三差五的这姑娘啊出去，甭管是办事儿去，是找熟人呐、啊、是怎么着玩去舞的啊，经常能够在一些不同的场合啊碰到同一个人啊，您猜着了，就这张帅。每回碰着这张帅都是那套词儿，哎呀咱俩偶遇，你看最近咱们见面的这次数太频繁了，你咱们虽然是分手了，可是哎呀怎么老碰着，看起来老天爷啊，哎呀这觉得咱们俩这个缘分呐、啊、哎没完呢，是不是啊，哎呀这肯定是冥冥之中的哒哒哒哒哒哒。于姑娘说哪儿跟哪儿啊，什么呀老天爷，不过转念一想也是啊，这忒怪了，这个我怎么最近老碰上他呀，太巧了，不对，这没这么巧的，这里面背不住有套头。怎么回事？再一看自己这辆车，哎，未准这事儿跟这车有关系吧？因为我是之前我老去他那店里洗车呀，他别是在我这车上动什么手脚了吧？瞅瞅看看查查呗，嘿嘿，果然在车的轮子底下发现一小盒。后来找了熟人专业人士过来一看，您这个 GPS 定位仪呀，就说这张帅啊有嫌疑，这什么人啊，趁这于姑娘不注意在他这车底给装了一定位仪，那可不是吗，他去哪儿这张帅是门清，会不会是他干的呢？得了甭瞎琢磨，找警察说去吧，报了警，警察把这个张帅定为嫌疑人，带过来一问，您猜怎么着，果然是他。哎呀民警同志，这个我是太爱他了，是吧，你这爱都犯法了啊，我错了好吗。再来说一档的事儿啊，这就说是爱啊，这是爱引起来的好吗，爱到最后孩子都丢了，嘿好，哪有这事儿啊，重庆晚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重庆那个西鹏洋河新区那个地方，当地公安机关呢说是那天下午快下班了，有一家豆花店的店主领了一个两岁大点的一小丫头进来了，我说啊民警同志，这孩子你们看看照应照应啊，什么意思，你的孩子，呵呵，我的孩子就不麻烦你们了，这孩子没主啊，怎么回事啊，啊 说这小孩啊，那天就是也不什么时候就出现在这家豆花店的门口，脸上脏兮兮的，这个衣裳裤子要看起来是个好人家的孩子啊，穿的还挺好，但是呢脏了，都是土。他问他这孩子小说不清楚，家里面住哪儿啊，家大人姓什么叫什么呀，怎么打电话呀，都不知道，一问三不知。这店主呢好心肠，孩子跟这玩吧，但老板娘说你这孩子跟这儿时间长了功夫大了可不行，这个咱们说不清楚啊，得了，送派出所了，把孩子送派出所了。警察呢也问这孩子，孩子也说不清楚，那得了，赶紧先给孩子弄吃的吧，一天水米没打牙，虽然在店里头店主给点吃的，那也他不丁事儿啊，赶紧弄了，又是饭呢又是菜呀、啊、孩子吃的高兴，呵，哇哇哇，这个大米饭吃了，哎呀，拿了几块红烧肉，呵，两块红烧肉加起来，哇哇，好，小嘴一张，两大块肉谁跟谁都不挨着就下去了，好嘛，把姑娘饿疯了，赶紧的给她照顾照顾吧，说这孩子这个浑身脏兮兮的，警察是好同志，把自己媳妇儿叫过来，给这个小姑娘洗了澡，还陪她玩儿。没过多久，嘚，哈哈，警察一看电话响了，估计呀、啊，孩儿他们家人找来了。可不是吗，拿起电话来，对面那是一男同志，特别着急，哎呀，我的娃儿丢了，我的娃儿丢了，哎呀，是不是在你们那里哦？警察一问说，这孩子多大点啊，穿什么衣服啊，哎，对上了，就是他们家孩子。问这小伙子说，你怎么把孩子给丢了，哎呀，别提了，这孩子不，他不怪我，这孩子是我妈妈孩子他奶奶带着，那天下午啊，那个带着孩子说出去玩去，老太太走之前呢跟我吵一架，为点小事儿啊翻脸了，娘两个就是反正是啊这么呛呛了几句，老太太生了气了，负气而去，领着孩子在外面玩，一不留神把这孩子丢了，丢了孩子之后呢，他不是因为跟我吵了架了吗，心眼一窄，老太太把心一横，得了，孩子我不要了，好吗，自个儿回去了，寻思寻思觉得不行啊，这哪成啊，丢一大活人，跟家里面说实话，赶紧这边找，这不是吗，好在是没出大事儿，嗨，什么事儿啊，是吧，把狗都带上车了，别介呀，不是那说狗也可以啊，家里面私家车你要愿意带着狗，这谁管着啊，他问题不是啊，不是什么，不是私家车，重庆商报的报道，那头几天呵，重庆有一趟公交车338路正在行驶当中啊，司机姓赵，赵师傅开着车进了站，开了门，乘客上上下下，就这功夫啊，赵师傅就听见这个车底下车门边上汪汪，哎，嗨，把赵师傅气的，你说这怎么这么淘气，讨厌，这谁呀、啊、这是，好好说人话，买票不得了吗，跟我学狗叫干嘛呀，什么意思啊，他看不见呢，边上乘客看了一眼，笑什么呀，不是装的，什么，什么叫不是装的呀，不是学的，那就是那就，怎么这么说话，你别你不能骂人家，这乘客他不是乘客，他对，他马上就要成为不是乘客的乘客了，什么意思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什么意思，车底下蹲条狗啊，仔细的一看，可不是吗，在这个车门底下呀、啊，真蹲条狗，嚯，还不是说那种什么小土狗啊，什么什么什么啊，京巴之类的，半人多高的一条大狼狗，哎呀，浓眉大眼，你说那狗有长相吗，啊，是倒是可说呢，狗这长相没法形容啊，反正就是一般狗吧，但长得很凶啊，是狼狗啊，你想看狼狗边上站着一人啊，看来是主人，赵师傅就问说，同志，这是你们家的产业啊，那你说什么叫产业，这我不敢说是狗啊，这不头些日子有那个事儿吗，夸人这个带那宠物狗，哎，你家这狗真好看，结果差点打一架，那哥们急眼了，什么，谁说是狗啊，告诉你说这叫犬，哎，好嘛，犬跟狗不是一码事儿吗，人不干呢，所以赵师傅不敢那么说呀，啊，这是您的啊，怎么了，那个什么，他也买票，他说不是啊，这不是票的事啊，我说您这狗不能带上公交，知道吗，是开什么玩笑啊， 这狗好着呢，我训的好着呢，不咬人，它通人性。我跟你说，哎呦，赵师傅说，您不能跟我说这个，您的宠物是您爱是您的，但是人家车上其他乘客，人家跟着没有关系，那你不能影响人家。您明白了吗？我不明白，我不明白，反正我高低要上去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还告诉你，你要不让我上去啊，怎么着？你当心我放狗？哎呀，别松手，好吗？狼狗放了，那还不了得呀？怎么说怎么不听，哎呀，后来人家急了，那个包括乘客都过来劝呐，哎呀，别，你千万别这样，你别着急，是吧？咱好好商量。最后都惹急了，有的乘客都急眼，要打电话110要报警了。最后赵师傅说了，得，这么着吧，给你2块钱行吗？什么意思？你刚才不是投币了吗？你已经把那车费已经扔进去了，是吧？我给你2块钱，就算是说。我们把钱退给你，这票啊你甭买了，你自己弄私家车，你带狗走吧。我们这车我们真是不行。您说说看，这就是狗的主人太爱他那宠物了，他觉着那宠物通人性，跟他的感情好，那是另当别论，是吧？这个我们也不干涉。但是呢，您这在公共场合，是不是您说还是得注意呀？哎，还有说公共场合啊，呵，打起来了，俩门派呀，俩师太是大战老先锋，瞎说八道，什么乱七八糟，这是北京的事情，石景山那边啊，这真事儿吗？北京晨报说的吗？就头些日子啊，这个倒是离现在时间也不算太近了啊，那个说是明朝的事儿，嗨，那倒没那么远，反正就是头年吧，就晨练打起来了，哎呦。俩老太太说是拿着那个他们练那个剑呢啊，当然那剑是木头剑，多新鲜呢，拿铁剑那还不伤了人，反正是就说吧，拿着那个他们练那个剑，噼了啪了乒了乓了，呵，上去是又砸又挠，哎呀，把老大爷给揍的。老大爷是练拳的哟，那位说那都是武林中人，什么嗨，老头老太太健身打起来了，他是为什么呢？是啊，老太太说呢，老头骂他们，老头说呢，是，但是他头前他有掌儿，可能我这么分析啊，他们这个练这个武术哈，或者晨练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可能面积狭小啊，没那么广阔。老太太是练剑，练太极剑嘛，是啊，什么剑吧，反正是吧？那么这个谁啊，这老头呢是打拳，这个因为他老会碰着，老头就是膈应，说老太太他们拿那个。那剑舞剑不是吗？那剑穗儿啊，啪啊啪，是吧？这个来不来老是抽这老头，老头就觉得不痛快。为这个，老头可能是骂了几句，老太太急眼了，上来乒了乓啷把老头给揍了，打伤了。后来呢，说是以至于到什么份上啊？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啊？就动手，居然是在报警之后打起来的，都报了警了，等警察过来处理吧，不姐，我们必须得分一个高低胜负。哎，那位说是，还是武林中人，行了，甭管哪儿中人了，甭管哪里的人了，俩打人的被判管制5个月，您说说看，这是为什么许的呢？还有呢，哎呀，这三轮车呀，惹了祸喽。什么三轮车呀？现代快报的报道，电动三轮，北京也有。开起来突突的可快了，这是发生在江苏徐州那个地方，有一位60多岁的王老太太。王老太太啊，这是去年年底的事情啊，下午的时候呢，开着他们家那辆电动三轮车，谁成想啊，就这辆三轮车，哎呀呀，最后引起了一连串的诉讼官司，还不是一两起儿哟。那说这也忒夸张了，可说呢，三轮车怎么的了？王老太太呀，骑着这车带着儿媳妇儿、女儿啊，这个外孙子、孙女儿啊，这反正一大家子人吧啊，出去玩去了，洗澡啊是干嘛去了咱不知道啊。结果走着走着，说一个路口跟迎面过来了一辆货车，那货车是速度也挺快，他这速度也不慢，这俩车啪撞上了，哎呀，发生剧烈碰撞，事故导致王老太太受重伤，更惨的是她的儿媳妇、女儿以及外孙孙女，嘿，当场身亡。哎呀，那位说这是一起多么多么严重的交通事故，谁成想 交通事故之后啊，又引起了六起民事、一起刑事诉讼。怎么那么老些官司啊？您听我说呀，这六起啊民事诉讼，头一起王老太太起诉货车司机还有保险公司索要人身损害赔偿。二一起王老太太儿媳妇的父母亲，就是王老太太的亲家母、亲家公，起诉王老太太还有货车司机、保险公司。为什么呢？你看儿媳妇嘛，他娘家觉得你家孩子死了，王老太太有责任没有？是你骑的车。三一起王老太太的女婿啊，因为自己孩儿的死亡赔偿问题，起诉岳母、王老太太以及货车司机啊保险公司。那位说啊，这倒也是。还有吗？有啊。第四起王老太太儿子也不干了，就爱人的死亡，不是儿媳妇也死了吗？啊，起诉司机和保险公司。五一起王老太太的儿子就孩子的死亡，起诉司机、保险公司。最后一起王老太太的丈夫啊，他们家老头就女儿的死亡，起诉司机、保险公司。可好嘛？哎呀，你说这个事儿闹的，你说这真的交通事故出一起这就了不得。一家的幸福，一家人家啊，完了，幸福没了，你看了没有？至少短期之内啊，没办法走出痛苦了。所以说呀，注意交通安全，这非常重要，人命关天嘛。不光那个，哎呀，还有是什么啊，小偷之类的，武的，嗯，还有小偷骗子。南方都市报讲一档子事儿，还挺曲折。你别看这个事情不大，就是一行骗，说白了就这么简单啊。这是这个头七月份的事情。在广东的一个长途汽车站，打远处来了一位罗女士。这罗女士啊，她准备回老家广西啊，在那等车吧。但是她没想着说马上买票，看看问一问哪趟车合适。正这功夫，一左一右啊，蹭蹭上了一男一女，跟她打招呼。哎，那什么，你好啊。罗女士一看，我不认识这俩人啊。好，您是回广西吗？啊，对，我回广西。罗女士挺含糊的，说这别理他们，这是什么人啊？这生人跟我瞎搭扮什么呀？这一男一女倍儿热情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俩特倒霉啊。是怎么了你们？嗨，我们这等那趟班车呀，出事故了，没办法按时到达。你看我们俩人误到这儿了啊。你也是吗？罗女士说：“我不是，我还没买票呢啊，没买票太好了。那什么，我们那是有熟人啊，有熟人呢，他们顺路啊，能把我们带回广西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可能咱们这个票钱啊就省了，省不少呢。”他这么一说，罗女士一想，嗨，反正回广西，那你们要是方便把我也带上啊，没问题，方便，太方便了。那个这样，回头我们把这司机叫过来啊，或者咱们一块跟他说说，咱说省钱是省钱，那也不能一分钱不掏啊。是是是，罗女士说这道理我明白。过一会儿叫一小平头过来，平头小男人啊，过来之后，哎呀，你们咱过需不需要去广西啊？哎呀，我可以给你们办小区。罗女士一看，哦，是您开车带我们回广西。哎呀，那不行，我给你们找车，但是你们要补办登车手续，是不是啊？可以让你们省钱，省钱呢，你们得掏钱啊。掏多少钱呀？2块。哟，罗女士说打这儿广东搭车回广西2块，太便宜了。行，那我掏钱，我这有零钱。不，小平头给拦住了，你别掏钱，我们不要现金啊，得刷卡。2块钱还刷卡？刷卡我们合适，知道吗？你要现金，我们没法给你这个办这个手续。银行卡带了吗？带了，好。那什么，你把那个银行卡拿着，你拿着，我不要啊。这个银行卡这很重要，这是你个人信息，这个你不能给我。罗女士一想，哟呵，这人还挺啊，想的挺周到。行，就搁我手里，对，你搁我手里，走。但是你得把银行卡的号码和密码告诉我。那不一样吗？不是，怎么一样？你刷卡，但是我得知道。哦，那行，那我告诉你吧，告诉他了。跟着小平头去办手续，但是这个行李挺老多的呀，俩大箱子，怎么办呢？那一男一女说没事，搁到我们这儿。哎呀，我们给你看着，快去吧。罗女士跟着小平头就去啊办手续去了。办手续过程当中，这小平头说你先办着，我上厕所，我内急的饱了，再找不着人了。一扭脸一看，那一男一女和那行李啊，您猜怎么着啊？哈，猜着了吧，也没了。 里外里让人家骗了17000。哎呦我的天哪。报了警之后呢，他们当地警方在这蹲守了很长的时间，终于发现了，哎，这是一团伙专门在这个长途汽车站就瞄着这样的单身女子她作案。怎么办呢？想离辙，正好也是巧劲儿啊，这团伙的一帮人前前后后都上了当地的某辆公交车，都在车上呢。民警一看一合计，行了，这事儿啊好办了，直接办吧。怎么办呢？通过跟那个公交车司机啊打暗语，就悄悄的告诉他，你这车上有坏人，别着急，你别害怕啊，你就往前开啊，我们指挥着你。怎么办呢？直接开进派出所将其嘿嘿一锅端。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接着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。您内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。 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最想得到什么东西？ 汽车 money 豪宅 漂亮女朋友 芭比娃娃 健康。 关爱自己的健康，